大家好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啦。今日我哋情商翻阿笋哥翻嚟录音嘅，笋哥好耐冇见啦。 喂，大家好啊！点啊？呢期我哋录咗啲咩音啊？ 嗱，录咗就金融海啸就录啊第二集同牛医生，咁咧就有一集咧就系讲呢个嗰、那个叫乜鬼嘢？高压二四六嗰啲嘢嘅。 不如我哋谈下今集谈下呢个逆市保值啊！ 喂，都好喎、啊，逆市保值。 逆市保值。 你讲逆市保值，有一集讲开呢个港人自救嘅，就系、是、我同阿牛医生讲开，叫大家去做下小贩啊嗰啲咁嘅嘢啦。 喂，不过都系、啊，你睇下之前都同你讲过啦，嗰时候雷曼苦主里面咧，咪有几个做小贩嘅，跟住有几百万身家嘅。 嗱，我觉得咁啊，笋哥。 喂，其实阿九护士你咪做小贩嘅咧？ 做过嗰阵时卖奶茶咖啡，我话俾你听，几日俾人捉我，嗰单嘢好捻搞笑啦。识讲嗰啲人都知啦，你一讲出嚟都应该知道系即系边个嚟啊。咁嗰阵时咧，我做即系塑胶帽冇钱喎。 咩油麻地奶茶？ 咁咧就点咧？咁咧我哋有个师兄啦，咪做冷气嗰阵时冇钱。咁咧有个师兄咧就有个货 van。咁、那個 four van 咧嗰陣時咧，同我哋諗喎，喂，屌你冇水點搞咧？我哋三條友，四個啊，計埋阿平仔，咁啊冇錢點搞咧？佢話不如咁啦，我哋上山頂嗰度賣奶茶咖啡啦。咁我 山頂即係而家 山頂啊，而家睇 好多鬼佬啊！嗰時候 係好多鬼佬啊！嗰陣時我哋點咧？咁咧夜晚黑就車個 four van 上去，咁喺後邊嗰度咧就揾嗰啲因為嗰個師兄啊識沖奶茶咖啡啊，咁咧就整嗰啲嗰啲電熱板咧，咁啊攞啲12W 電咁啊搭撚住佢，咁啊直頭係嗰啲電熱板咁啊沖奶茶咖啡啊、菜物啊、賣嗰啲奶醬多啊， 啲茶水啦，係啦， 仲有茶水啊，咁咧哇成車鬼佬就嚟飲嗰啲奶茶咖啡啊，食嗰啲奶醬多啊、雞髀雞翼嗰啲咁樣，我哋炸即係喺屋企度炸定㗎啦咁樣嘅。 哇！咪賺撚到喊！ 哇！我話俾你聽。阿笋哥，你又真系讲啱啊！第一日嘛，第二日唔系第三日啊！我话俾你听，俾人拉嗰阵时几捻震撼啊！我嗰阵时仲系用啲大卡车嘅警察，你知唔知边啲大卡车啊？即系嗰啲猪笼大卡车咧。 知。 突然间咧喺前面嗰度见到有两架大卡车，警察嗰啲大卡车。 廿四个差佬冲 嚟啦！我哋以为咦咩事咧？系咪有啲咩暴动咩咁咧？嘣一声，几十个差佬嚟围捻住我哋个 van 仔，指引住我哋，那个鬼头指引住我哋嘅，那个鬼佬指引住我哋嘅。两粒，我记得系两粒花嚟噶，唔知两粒，好记得系两粒花嚟噶，后生仔嚟噶。 当年寒龙暴动都系咁上下环境。 咁指引住我哋，我嘟嘟嘟，又唔知佢讲乜捻嘢，嘟嘟嘟，以为我哋啊 ，sorry sir，sorry sir， 咁开车走啦。之后啲男同志围住我哋，你做乜嘢喺度？吓，做乜嘢？卖奶茶咖啡咯？你知唔知呢度唔卖得奶茶咖啡噶？我话吓。是咩？我哋走咯，唔系走，翻差馆。屌，咁咧嗰个阿 Sir， 即系有个跟，即系跟佢哋嗰个沙展咧，那个男帽子就好啊。佢话你哋洗走架货 van 先啦，因为费事充公埋气架货 van 啦，架货 van 好贵，知你哋，即系知你哋唔掂啦咁样样。你搵人洗揸走个货 van 佢，咁你哋四个一定要即系留翻喺度啊，去差馆噶啦。咁我哋话咁啊，我哋如果冇人揸走个货 van， 可唔可以拍埋一边先啊？咁啊，咁啊冇卵计啦，咁啊，即系我哋四条友又冇人即系有支援，咁啊揸拍埋一边，托晒货 van 上面啲嘢出嚟，咁咧嗰啲咩奶茶、咖啡啊、冲嘢嗰啲托晒出嚟啦，咁托完出嚟之后咪拉去充公咯，留少翻案底，翻到俾人狂屌咯。你知唔知山顶啲地方唔可以俾你卖呢啲嘢噶？好卵多人投诉啊！而家我谂系啲有钱佬投诉啊，即系已经唔系普通人投诉。如果唔系，你捉普通小贩使唔使出两架大卡车嘅蓝帽子咁严重啊？ 你 day one 其实赚几钱咧？ 哇 ，day one 就发啦嗱，我哋啲奶茶咖啡咧，一去到，因为嗰啲日本游客又有鬼佬又有，一车落嚟，我哋都唔使两车，我哋又卖够晒啦啲嘢。我谂一日嗰度执咗嗰、那个年代啊，都可以执成二千银啊，净系纯利喎。正纯利执二千银，我每人分几百蚊，屌我哋份粮都系二千蚊松啲啫嗰阵时。 哇，发捻 到。系啊，谂住发捻到猪头啦，屌你老咩咁开档仲得了嘅，屌你老咩，我哋听日又去开，屌你后日之后俾人拉，佢拉得好捻震撼啊！ 你可唔可以 pause 下先咧？ 等一等， 好， 等等。咁講真一句啊，如果唔係有錢佬投訴，使唔使拉得咁震撼先？你旺角拉小販都係攞嘅小販管理隊車拉嘅，兩車藍帽子啊，大佬！ 但係嗰次失敗咗之後，你哋有冇去第二啲地區再開檔咧？ 冇啦，屌！講真一句啊，你 我諗係就係山頂投訴先咁堅啫。 咁啊 係。其實你諗唔係 嗱嗰陣時咧，筍哥邊度有呢啲咁嘅檔口嘅咧？火炭有。深蒲江有，嗰啲工廠區已經有曬㗎啦，呢啲，即係你根本上 冇啊！你食飯時間做嘥氣啦，係山頂冇人敢做啫。屌你老母，我頂去做咪第三日俾人拉啊！ 我不過衝動咗啲工具犯唔犯本咧嗰次，即係最尾冇 唔係我嘅。阿師兄嘅，屌你老味！我點知師兄犯唔犯本啊？喺我閪面都見佢，屌你老味！屌你冇冇計啊！ 有限數嘅啫，嗰啲 有限數都唔係好值錢啫。不過最慣就係、是、哇，第一日分錢咁撚多錢，第二日諗住屌你老味又分錢，第三日俾人拉。 哇！真係好過賣白粉啊！ 唔係個問題就係第一好過賣白粉啊，第二樣嘢就係、是、因為山頂區啊，可能基本上、 哦、人都 係。即係非富則貴嗰啲人，屌你！ 買完之後唔飲到，咁佢都仲得。 係啊，同埋一樣嘢就係、是，一你做遊客生意嘛，廿蚊杯嗰陣時收廿蚊，廿蚊杯，屌你老母照俾佢都，照俾廿蚊啫嘛。仲有， 其實你都係賣一百杯度啫喎。 一百杯啊，我諗冇一百杯添啊，屌你，都唔夠衝，衝到唔夠衝嗰陣時，衝到閂門啦。 OK， 兩三架車到啊，拉閘，閂門啦，我哋三架旅遊車，我哋就閂門啦。屌，不過我諗嗰陣時咧，投訴嗰啲係邊啲咧？譬如。你阿哥係即係個鬼佬個老豆，可能係嗰啲乜撚嘢 bank 卡嘅，同個仔講：屌你老母，下面有一檔賣嘢，好心你冚撚咗嗰啲錢包。 但係咁樣而家去做小販又點睇咧？不過你而家好似拉得好勁啊！ 嗱，筍哥，我話俾你聽，有一日咧，我話經過呢個粉嶺火車站，咁、咧，我好耐未食過魚蛋啊，真係，即係食嗰啲辣魚蛋喺街邊篤嗰啲咧，好耐都未撚食過啦。 有一檔可以介紹俾大家，喺呢、這個旺角兩街嗰度咧，有一間叫津記嘅。 哇！好出名喎、啊，呢家 嗰度食辣魚蛋係幾好？ 好辣㗎！ 都其實都幾辣咯，但係佢個辣嘅味咧係足夠掩蓋咗佢係粒死魚蛋嘅。即係我覺得佢咧，即係佢個優點喺度。即係你譬如話你個調味點或者味精落得唔夠嘅時候咧，你就食到一係就死魚味，一係就係麵粉味咁樣。係 啊 係 啊。 咁佢就佢個成功之處喺度咯。 即 係 你食。 其實我覺得真係魚蛋真係冇乜嘢，大家都係入嗰啲貨㗎。係 啊係啊，最緊要係你個汁嗰、那個。 係咯、 啊， 即係最緊要就係你究竟係。你嗰個味精嘅覆蓋率去達到幾多 percent？你講味精覆蓋率，元朗有一檔嘢好出名㗎，咁咧佢又話説咧， 依個新器材嚟㗎喎。 哦，呢、這個錄嘢㗎，我嚟錄嗰個電視機㗎，買咗 hard disk 250G。 好，我哋繼續。 呢、這個咩拉屎 啊？你頭先講咩啊？ 唔係，元朗有一檔食車仔麵好出名，叫萬年咩年咩萬年啊？定年咩啊？我記得好似叫萬年啊。 嚇？ 唔記得年萬年定青年啦，我唔記得咗年萬年啊，好似。萬年士多，咁咧就喺一嗰個乜鬼學校側邊，係咪叫萬年？如果有網友聽到你，大家矯正下我，我好多好差唔多兩年未食過咯，嗰間唔記得叫咩年嘅士多，咁啊排隊食車仔麵。咁我同我阿狗婆咧都好中意食嘅。話説點解呢排近一年唔食咧？一年前我哋喺嗰度食車仔麵，嗰啲咖喱汁教得好好。我話俾你聽，食完之後梗係即係第二日屙屎噶啦。我告诉你屙的屎出来臭撚到啊，即係好似屌你老味，即係你屋企呢，总之你唔生窗呢两个人屙完屎之后会中毒啦。 点解呢？ 因为食嗰啲垃圾肉应该。即係佢啲肉根本係唔要， 哦、 但係 啲腐屍肉嚟。 佢用啲咩嘅方法？譬如大陸，你而家我試過有一次上大陸呢，就食咗一种垃圾肉火锅啊。咁啲肉係冇嘢喎，但係冇味喎。喺澳门啊，唔係大陸，澳门啊。咁呢嗰次食完嗰啲肉係冇味嘅，即係总之你唔觉得自己食紧牛肉噶啦。咁又唔覺得自己食緊豬肉，又唔覺得自己食緊呢個生腸，總之全部嘢都係爽口，冇味，點豉油都未撚食到最後嗰嚿，屙直頭急到咧揾唔到廁所，要去後巷屙撚翻嗰啲牛肉出嚟，直頭嗰啲牛肉係未消化，屙撚翻出嚟，嘔撚到阿媽都唔認得，哇！嗰陣味，嗰陣臭味就好似今次食嗰啲垃圾肉咁咯，臭撚到不得了啊！即係應該嗰啲肉係唔要噶啦，但係佢唔知道用啲咩方法或者咩方法。 始終有説有票啦嚇。 係啊，總之有説有票啊。 不過我而家覺得咧，就算而家個景咁差咧，咁、你知道我中上環翻工噶啦。 係。 嗰頭有一間咧，我哋人稱叫富貴車仔麵啊。 咩？ 叫富貴車仔麵，咁樣但係就佢真名我唔記得，好似唔知叫麵店咁上下喎，喺蘇杭街附近嘅，嗰度食碗車仔麵啊，$48， 哇好屌啊， 晏晝喎， 但係咪好好食嘅先？ 其實真係而家咧，我發現個世界真係好簡單，你只要做嘢咧，其實足料就得，即係咧，譬如話佢係譬如話佢係嗰啲叫咩多春魚咁樣，佢。炸三條多春魚俾你，佢就真係炸三條多春魚俾你，條冇乜特別嘅啫，即係條魚唔會甩頭甩骨， 即係總之係新，即係 完整嘅一條魚。 係， 即係咧，譬如話你佢係午餐肉，咁佢係一個 普通你喺啲超級市場買到嘅一罐堅嘅午餐肉， 係咪嗰啲四五十蚊罐嗰啲啊？ 我唔係，即係可能廿三四蚊一罐嗰啲咯。係五香肉丁嗰粒五香肉丁係有肉再加有肥豬油咁樣。係，即係其實而家你好得意嘅，即係點解佢可以做到？ 喂，但係足料呢樣嘢都好撚金喎，佢四廿幾蚊未必，即係佢賺就賺得好微喎，如果要足料。 但係唔係咁講喎，你諗下都唔可以咁講啊！你諗下佢一罐午餐肉唔係淨係開一罐俾你噶嘛？ 喂，大佬佢鋪租咧？ 咁係，唔係蘇杭街唔係真係咁貴嘅啫。蘇杭街喎，嗰條係嚇，唔係上邊蘇豪街喎嚇、啊，即係你覺得好撚奇怪，即係咧而家原來咧，即係我呢排我去一間喺太子嗰度食飯，有間飯店叫銀禧蘭苑啦， 唔識啊， 咁 喺 佢喺太子差館咧，然後旺角差館再行入啲嘅，即係咧係啲好偏嘅街，然後嗰度幾間酒吧咁樣，嗰間嘢賣咩？賣龜苓膏嘅，咁咧，但係咧，佢食飯咧就有個湯係老火湯嚟嘅，就肯定冇味精㗎啦。 係， 有傳統客家菜，即係嗰啲咩客家肉蒸豆腐啊，咁啊咩鯪魚球豆泡啊咁樣，好普通嘅啫。係，飯店飲食係六十五蚊一個餸， 咁撚貴。 係啊， 大榮華都係六十五啊。 係啊，咁你又覺得但係你會，我係成日去食嘅喎。係，咁原因係因為喂，其實好簡單，即係而家咧。你要發現嗰間餐廳咧，你唔需要佢叻 ，up to standard 已經好啊。佢以前大榮華一個人講係咩咩切肉燒賣，切肉燒賣就係嗰啲肉係一個新鮮肉咁， 就 係新鮮肉 好食啦。 就係咁簡單啫嘛，即係咧，你諗下我哋而家個要求係幾撚咁卑微？我哋只係要佢去做一啲， 係啊係啊， 我哋只係要佢提供基本服務。喂，嗰間嘢已經大紫大紅啦，仆街！ 筍哥，我話俾你聽啊，而家你咪話做食物啊，有好多嘢啊，唔即係都偷工減料到，即係你唔肯信、 啊。我而家朝頭早食過公仔麵，即係咧公仔麵肯定冇公仔麵啦。不過而家公仔麵都好貴，成四個幾一個，即係出前一丁。 出前一丁要。 出前一丁四個幾。咁然後嗱，你食一個出前一丁，即係咁佢一定唔會有佢俾嗰啲乾頂麵你，可能仲要唔知乜撚嘢麵嚟嗰啲。 吓、啊，话就话一丁啫。 系啊，咁然后就叫咩？即系咧，另外佢譬如煎蛋咁样咧，煎蛋都煎得好垃圾啊！即系你唔知道咧，可能真系个餐真系太平咧。其实嗰啲技术，即系煎蛋你冇技术啊！你走只蛋落去，只要你唔喐， 系唔系个问题就系佢你而家你 真系唔明佢即系咪近乎弱智啊？你打只蛋落去咧，会打烂咗嘅。 唔系佢成堆一齐大堆头炒啊！佢睬你閪崩啊！ 佢唔系炒蛋啊，佢煎蛋啊！ 佢成堆一齐煎噶嘛？屌佢睬你閪崩啦！ 即系咧，仲要咧系，即系你见到啲万年油咧，嗰啲黑色嗰啲 系啊！屌你老味，我话俾你听喺。我做嘢邊度唔透露啦？咁、咧附近有一間嘅即係茶餐廳咧，都唔係茶餐廳啊，總之檔口仔，你可以喺出邊咧，佢有啲台搭出嚟，你可以食煙嘅。咁好多人喺嗰度中意即係食早餐可以食煙仔啊嘛，因為而家室內唔俾食煙。我話俾你聽，嗰日我要隻A 餐咁計啊，佢煎完之後咪有啲萬年油嘅，佢老母快黑食我話喂老細，呢煙咩嚟㗎？哎喂，唔好意思，換個俾你啦咁。之後佢其實係隔撚咗啲油，攞啲滾水沖沖佢，之後過一個隻蛋俾撚翻你。屌你老味，又係嗰啲油，哎我唔食。隻蛋擺撚翻喺度啦，屌你！哇，真係好撚薄。 係啊，好撚，即係好撚削啊！而家咧嗱，即係麵包就已經係唔好食噶啦。 唔係麵包，屌你老味！而家啲麵包膠嚟嘅，都真係好撚得人驚。 即係膠嚟嗰啲，即係膠嚟嗰啲麵包咧，你真係覺得。真系唔撚食得。 唔係，如果你要食得嘅麵包咪貴咯。嗱，我介紹幾間食得嘅麵包俾你啊。Sogo 嗰間麵包鋪自己 Sogo 嗰間麵包屋啲麵包好食噶。之後嗰間City Super 自己班麵包屋啲麵包好食噶。A One 啲麵包好食，啲貴咧。你食個方包嗱幾塊方包可能收你十銀嘢。屌你老味，你自己屋企攞個公仔麵四個幾？两个几？ 你谂下，而家我有个同事咧就好撚中意咧买嗰啲咩皇后麵包啊。即係喺皇后度買麵包咧，就一個嗰啲一個提子麥包啫，入邊就有啲合桃嘅。咁啊，咁一個包其實都 OK 啦，勉勉強夠飽啦，廿鳩幾 蚊。咪係咯，屌！ 麥包喎、啊， 麥包乜鳩都冇。 屌爛啊！真係， 即係麥當勞食個早餐冇咁嬲啦。 係啊，好撚貴啊！即係 而家啲嘢好撚貴、 啊。所以而家高 back 啦，即係麥當勞，我而家真係覺得係最好啊。 唔係麥當勞係超正。 即係你覺得咧嗱，第一佢肯定冇偷工減料， 啱咪細咗係細咗。 唉，嗰啲咁嘅即係嗰啲 細咗唔知幾 cm， 唔係好 critical 啦，即係你唔會覺得自己食少咗好多嘢噶嘛。 咁但係你見到其他嗰啲，即係你其他嗰啲咧，佢除咗係唔足料之外咧，佢仲要係煮嗰個過程都好撈手。 我話俾你聽，筍哥，我好中意大發去食早餐，不過近呢排冇去。 點解咧？我都中意食喎。 嗱，大發去一個早餐咧，叫做早餐 A。咁咧 A 餐有啲咩嘅咧？一隻蛋，咁咧嗰只佢叫香滑煎蛋，香滑炒蛋。 咪成日蒸落嚟炒啊？ 你聽我講埋先啦，麥皮。之後咧，仲有一個就係嗰啲炒蛋麥皮，仲有一塊多士或者係蘿蔔糕。我話俾你聽，個蛋咧，我以前做即係做過嗰啲廚房中廚啦，即係做嗰啲廚房中廚後面做即係執頭執尾嗰啲。我話俾你聽，嗰做乜嘢？ 我跟住 啊，樓下有人講嘢。 哦 ，OK。 咁咧，嗰只雞蛋用點整嘅咧？第一，鴨蛋加水，之後再加牛油。咁佢咁樣開嘅時候，佢應該嗰啲唔係牛油，你媽知嚟嘅應該就咁隻蛋咪會花開咗咯，即係你一隻蛋 仲、哦、要加發粉， 係啊， 加少少發粉，隻蛋咧就係佢個形狀會大嚿啲。 係，我話俾你聽難食到啊！我屌佢個老母，即係你嗰啲媽知，你知媽知就唔係牛油咁香嘅，有陣酥味喎。哇！嗰隻蛋真係酥到你唔撚食得嘅，第一，啲人仲覺得話好靚好食，我唔知啲人點解覺得 好 食。 我通常都食太陽蛋。 第二樣嘢。嗰、那個麥皮水多撚個皮 啊，係啊係， 屌佢老母，即係根本都哇大哥，你有冇搞撚咗啊？呢啲早餐食十份都唔撚飽啦！我話俾大家聽，坐監冇撚過大飯盤食早餐，坐監冇撚嗰份早餐都封口啲，因為你要有勞動體力去做嘢。我屌你老母，而家出去食飯，話俾你聽，過去大飯盤食個咖喱雞飯兩嚿雞。屌你老不文秀咖喱鸡饭，屌个老母两嚿鸡，你咪玩鸠我啊！仲有冇骨嗰啲鸡柳、嗰啲鸡碌咧，好卵细粒嗰啲咧，哇！我屌个老母啊！你又不嬲屌。 而家食咧，即系你话去大快活都好啦，我都系拣翻啲 standard 嘅，譬如话 喂咖喱鸡都叫 standard 啊，大哥。 你一定系食焗猪扒饭嗰啲系最。 屌！我嗰日食个焗猪扒饭，佢系一尺长啊，不过啲饭都。0.5 cm 口咧，屌你老味唔撚 飽 嘅，我屌佢個老母啊！真係。 但係話時話喎，而家 唔係以前嗱，阿筍哥，我話翻以前啦，以前金融市道好，經濟市道好嘅時候，那個豬扒飯食得飽嘅。 嗯。 即係我啱啱出嚟做嘢嘅時候，我個焗豬扒飯食得飽，而家焗豬扒飯食唔飽㗎。係。即係而家已經年紀大咗㗎啦，屌你都食飽。 嗰個，但係你諗下喎，佢一個焗豬扒飯連埋嘢飲係32蚊喎。 係。 你諗下而家32蚊出面食到啲乜？ 麥當勞。 唔係你除咗麥當勞之外咧，你普通茶餐廳啊。 唔得啦。 普通茶餐廳你乜撚都食唔到，即係咧你起碼35、38、40幾咁樣。即係有餸有飯有湯咁樣。 啱啊，因為而家茶餐廳食嘢都撚平啦。 同埋你仲要 deliver 到咧一個 standard 嘅 quality 咧。而家咧，我覺得最撚弱智係咩咧？即係我唔知係啲人唔撚識煮嘢食啊，定係真係？ 唔係啲人真係偷工減料得好緊要。 係，即係咧仲衰撚到係嗰啲咧，個個都係做到就算，做到就算。所以你諗下，我有時候都好奇怪，哇！屌你老尾喺中環，即係中環48蚊有好多選擇嘅。 係。 但係咧，佢嗰間咧公仔麵，佢嗰間。個富貴車仔面48蚊係可以坐包喎，成日都 唔係啊！ 即係你就覺得 係咪好好食嘅先？ 唔係 standard 咯，即係煎蛋係只煎蛋咯。 我屌啊！ 即係然後 但係啲汁係咪搞好食㗎？ 冇㗎，公仔面汁咯。 咁撚樣屌！ 係啊，但係佢個優勢就喺度，即係咧你發現原來即係最後原來係用心做都係得㗎喇， 即係俾啲真材實料你做啦。 你而家你真 係嗱，好似嗰次我去食大快活，屌你咪大家樂食呢個燒肉食刀工，快餐店食刀工我真係第一次。我屌佢老母啲燒肉薄撚到，直頭照撚都 燉影燒肉啊！ 我屌你老母唔使啊嘛，而家燒肉唔使切片啊嘛，大佬，你不如切一切絲，一人切粒。 你睇下嗰個，你譬如話頭先食大榮華咁樣啦， 係。 好麻麻地嘅啫，其實。 喂，真係麻麻地，唔係講笑。 嗱，你講真嗰、那個嗱飯粒仲係 OK 嘅。 係。 即係頭先我覺得個飯咧， 飯都 OK、 雖然我飽曬我都覺得好食。 啊。 叉燒包唔得啦。 叉燒包梗 係。叉燒個皮，叉燒包個皮唔係擺耐咗嘛？佢擺低我就食啦。係 啊。 個皮唔得啊。 個皮唔好食啦。 但係有啲人就唔係咁講，即係咧，我點解咧？我食完之後咧，我覺得個皮好實。 係，個皮真係好實。 咁但係啲人話咧， 其實咧，真係做麵粉咧，做到個 density 高咧，咁先叫足料嘅。 係。 但係我哋中意食就係食鬆化㗎嘛，所以我就唔知邊樣係堅啦。 唔係，但係頭先嗰種殺就唔係足料嗰種殺咯，係總之係唔好食嘅種殺。係 炸啦，係炸啦。 炸真係炸，因為偷工減料冇計。 係咯，即係你就覺得喂呢啲有牌子有良心嘅食肆啊， 係 都開始咁樣做嘅時候。 唔係因為而家咧嗱，我同大家講啊，我哋頭先個 topic 就係話即係 咩保值啊嘛， 喺呢個。 喂，其实我想借呢个观点讲啲好励志嘅嘢，其实即系我觉得咧，呢个年代你点样赚钱咧，就系最基本就做好自己咯。 嗱，第一最基本做好自己啊，第二样嘢唔好作无谓嘅投资。而家咧好多报纸啊，我嗰日都睇，就教人哋咧点样去投资买卖，因为而家好多人都觉得个市好大，就系入市嘅好时机。我话俾你听。你一头栽落去就一定死梗，而家呢个市叫高追，即系你一入市一定系高追噶。 唉，同埋我觉得点讲咧？呢、這个年代即系呢个时候咧，即系点样真系保值咧？ 买实物。 系咯，我觉得系，即系我头先啱啱睇一周东周行都唔知佢咪呃鸠我，但系佢话三样嘢系保值嘅。 系。 第一咧就系红酒。 系。 第二就系明式家私。 系。 第三咧就系、是、就系标拿咁样。咁我覺得嗱，紅酒唔使講啦，因為買少見少嘅嘢永遠都會升值嘅，即係我從來都未見過稀有品係會貶值嘅。 係 明式家私呢啲屌你尾，你唔使報我夠知啦，即係所有逢係古董啊，只要你個時間越長咧，你永 唔係，但係你都要揾地方擺啊，屌你屋企邊擺到呢樣嘢？ 喂，咁啊，但係呢啲就呢、這個就唔喺。 你有投資嘅， 既然你係投資到明式家私嘅話咧，你間屋係細極有個鋪嘅， 啱， 即係你唔會話，喂，我屋企得一百尺，然後咧你去買幾百萬嘅明式家私， 屌你老味浪。 咁第三個最 critical 咧就係反而係呢個手錶，係啦，即係咧根據上次呢個冰島破產咧嘅時候咧，啲人咧去瘋狂去買呢個 勞力士 嘅時候咧，你都知道，誒原來佢真係幾有保值嘅能力喎， 係。 你又啱啱睇嗰個咩？我哋啱啱睇 share 咗篇文章咧， 就 係、是、 泰林。 泰林嗰個太子爺。 係。 泰林嗰個太子，佢係都係泰勞力士嘅，即係。 唔係，但係卡地亞。 卡地亞嚟嘅。 係啊，嗰只卡地亞嚟、okay。卡地亞菲斯嚟。唔係，我覺得一樣嘢啊，筍哥。喺呢個時候，呢、這個市道，第一投資，你真係要保值嘅話，第一喺呢個時候最重要嘅，我覺得係咩咧？增值自己。增值自己就唔去讀書喎，你唔好諗住啊！我屌你老咩啱啦！阿九護士講增值自己，等我去讀翻兩個學位先。呢啲啊屙撚啊！你讀呢啲啊真係死都冇撚透徹。你而家增值自己係去檢視你自己目前嘅位置，拋低你過往嘅包袱嗱。在報紙裏面有一個人YouTube 已經即係好多人瀏覽，我諗大家都可能上網睇過一個在金融海嘯裏面被裁員 MIT 畢業的學生，即係一個管理的高層，他找不到工作，佢點咧？掛個牌做人肉三文字，我在 MIT 畢業，我而家需要一份工。咁佢之後就變成一個即係喺網絡上面好紅嘅人啦。 但係佢好似仲未揾到工喎、 啊。好似係。啊，即係起碼你出咗位先啦。喺呢個時間，你要拋低你過往嘅包袱，你要去增值自己嘅時候，你要去檢視一次自己個價值。嗱、你唔係話我今時今日我做一個管理階層，我值五萬，我一定要喺市場揾翻份五萬蚊嘅工。而家冇呢啲歌唱。你值五萬蚊係喺嗰間公司值五萬蚊。嗱，咩叫身價？身價就係你而家嘅價值係幾多嘛？你想知道自己嘅身價咧，你成日去邊度打聽就最啱咧？獵頭公司。而家冇好多 recruit 公司嘅，即係你打去你話我而家做開啲咩職位，幾多錢咁樣嘅。咁佢話會幫你揾個第二份工嘅。你而家打去嗰啲公司就得㗎啦。咁你就知道自己身價幾多錢。 不過我又同各位再建議多一個觀點啦，就係喺而家即係經濟唔好嘅時候咧，就係、是、即係如果做緊生意嘅朋友咧，切記唔好偷工減料， 同埋切記快執笠咯。 因為講真就係、是、而家個你其實咧睇，就算而家環境再差都好啊，即係咧我諗係其實大家個消費力都仲係好強。 唔係純哥，我想同你講一樣嘢，唔偷工減料，我哋唔可以加價啊嘛，咁啊邊數蝕錢啊？ 咁樣啊？ 嗱，你唔好計咩啊？我計飲食業嚟講啊，你真係落足料，屌死幾撚多人先得㗎，大佬！即係你唔用平嘢，你真係用貴嘢。嗱，好似舉個例子，半島酒店俾三毫你食，佢真係嗰啲乜撚嘢法國銅鑼乜撚嘢乜乜毫，成本價都幾十蚊一隻啦，大佬！哇，啲擦咕碌嚟擦你四五隻，你已經嘔突啊，大佬！ 你仲要鋪租人工啊，你真係俾嗰啲豪嘅食，屌你老味死撚得啦，喺半島酒店嗰度得。 所以我建議就係、是、你即係就算做 cheap 都好啊。你就做 cheap 都好，即係我意思係話，譬如話你整到腿蛋面都好。咁你都可以個做工好啲噶嘛，係嘛？ 可能會蝕錢咯，做工好啲。 你都不必要係。手工是不會蝕的， 不是手工要花多時間咯。 係，咁但係你就會諗下咧，喺呢個經營唔好嘅時候，你除咗呢、這個 啱，除咗呢個減成本，就唯一一個可以生存嘅方法。 同埋你係會走埋你嘅顧客咯，即係喂，屌咩早餐我可以唔撚食噶嘛？ 嚇、啊，早餐唔食好撚肚餓。 屌，唔係咁，我可以買麵包， 係可以食麥當勞， 我可以唔坐低食。 嗱，有一樣嘢我好欣賞麥當勞，你去麥當勞間間餐廳啲漢堡包都係一樣味。 係。 啊！呢樣好欣賞佢，即係佢唔會話第一間餐廳同第二間餐廳唔同味。 係啊，所以我覺得係咯。 第二樣嘢喺呢個市道裏面咧，我覺得有一樣嘢偷工減料都好撚緊要嘅咧，亦都嗰啲即係冇增值過，不但止仲要貶值嘅就係、是、某大手錶牌子啊！即係有啲手錶牌子，舉個例子，積架；舉個例子，寶基；舉個例子，江斯丹頓。喺呢啲市道裏面加價不停加，啲料啊不斷減。 我會減料㗎，會。 屌你老味，你見撚到，即係如果你玩慣手錶嘅人，一睇落去，你就係會講幾個字：屌佢個老母。 咁嚴重？ 係真係屌佢個老母。 但係點會有點有得減料？ 唔係，佢嘅做工減料。嗱，譬如以前有啲嘢係用成嚿不鏽鋼食出嚟嘅話，佢而家咪唔用成嚿不鏽鋼食出嚟，啤撚咗咪算。 哦。 係啊，因為食出嚟貴嘛，用 EDM 食出嚟。個、成本貴，時間長啊嘛。即係時間長咗，你個成本就貴㗎啦。你間廠要開燈油火蠟俾佢啊嘛，咁呢啲已經貴啦。咁啊，同埋一樣嘢喺呢個逆市裏面啊，如果你想保值，第一我頭先同你講就係話，你要去再檢視一次自己嘅價值，呢樣係第一樣嘢。第二樣嘢，盡量將自己以前嘅尊嚴放低佢。你做一個經理炒撚咗油嘅，你不妨可以做翻啲咩咧？我覺得。小販咯，冇計啊！ 或者你可以做個 cheap cheap 嘅 sales 都 OK 嘅。 sales 而家唔請啊！屌你老味，走鬼佬小販啦！屌，唔係小販啊，真係賣下橙咯！屌。 喂，而家做小販困難好多。喂，其實咧，我想問咧，如果做小販要入門嘅話咧，我需唔需要話，譬如話，首先去邊度申請一個？ 唔使啦，嘥氣啦！而家冇小販牌啊嘛。 即係我意思話，同首先聯絡某一位黑社會大佬。 冇噶啦，而家個個話嚟收你，唔俾就得噶啦。 系啊， 屌你收啊都冇卵用，都冇人保护你。 系嘅咩？ 最多咪赶你走咯，而家赶你走咪去第二度摆咯。你最好喺旺角摆噶啦。 不过以前咧，我细个喺大兴村大噶嘛。 系。 嗰时候咧，真系见到咧，有几条花靓 can 咁。系。嗰时候个叔叔系卖炸薯条嘅。 系。 跟住然后咧，嗰两条僆仔过嚟收保护费喎。 系。 咁然后可能系冇又冇字体又冇朵咁样啦，即系以为咧你污糟邋遢行过嚟就有钱收，屌俾人哋一学油咁样。淋埋佢咯， 咁點啊，僆仔？ 走！ 屌你！ 我真係屌你尾，即係你搞唔掂，仲要俾人拋窒添。我覺得你最戇鳩就係同賣薯條嗰個咧收保護費。 人哋有學有嘅，個亡命戰車你唔好撚搞人啦！屌你！一個就係切嗰啲滷水雞翼，人哋嗰啲飛刀啊！屌你攞咩櫃桶底嗰四五把？屌你行埋飛鳩你人哋！ 即係我覺得真係戇撚鳩嘅。 嗰啲亡命之徒嚟啊！ 即係其實而家小販入門就只要你肯賣就得啦。係 啊，同埋賣熟食就而家都好難整嘅熟食都。同埋，即系冇人收保護費一樣嘢，點解咧？捉得緊要。我話説嗰日去粉嶺食辣魚蛋，我冇講埋呢單嘢。我一世人未見過人走得咁快嘅，即係喺現場裏邊啊！我未睇過奧運啊，但係喺真實嘅環境裏邊，我未見過人走得咁快。有一個人走過，大約三四秒鐘之後，有人追上嚟。我諗嗰度有成十鳩幾個小販管理隊，嗰個人咧就著對人字拖，係咁徒步逃離現場。即係流長，我諗嗰個速度都唔撚及佢啊！當時都， 但係我聽過咧話咧，其實即係我諗你可能唔知多知少啦。我諗即係我係聽過無數咁多次咧，小販管理隊同埋呢個同埋呢個即係點講？即係同埋小販中間係有協議有錢收噶嘛？ 係咩？ 中間有個數噶嘛？ 係 即係係你其實好得意啊！你見如果你我以前住上水噶嘛，有試過，你知道上水 啊上水條橋 嗰個擺橋噶啦。小販管理隊嚟嘅時候，佢哋好有秩序咁樣行去一個小販管理隊唔管嘅地方。 係， 佢將啲車碌入商場咯。係，即係佢哋夜晚商場嗰啲領匯商場開噶嘛。 啊， 咁然後你入咗去， 喂，私人地方呢、這個小販管理長又管唔到，咁但係商場又嗰時候嘢掹掹冇人管走嘅，趕走嘅嘛，咁你屌咩看間行出嚟想俾人打咩？係嚇，跟、啊、住然後咧，小販管理長又落得悠悠咁啊行開，咁然後佢就推翻出嚟咯，係即係有曬位啊，有曬間隔啊咁樣嘅喎。我諗係 唔係大家個默契啊！我諗大家穩成。 係咯，即係會唔會係？ 即係唔係過數嘅問題，我覺得係個默契嘅問題。 我諗係小販管理隊咧打就打冇組織嗰啲。 哦，可能係。 系啦，即系咧，你无啦啦一单，好似你哋咁样走出去买奶茶咁啊！ 嗰啲我捻啦，屌你老！ 但好捻奇怪，即系点会警察嚟捉小贩？ 屌你老味喺山顶卖大佬死刑啦！屌！ 同埋咧，而家咧系咪可以重试下点讲咧？即系咧， 网上买卖咯， 网上买卖唔系即系咧，其实系咪可以去提为？即系因为而家有钱佬咧，以前即系成日落级去叫鸡去玩女啊咁样。咁可能係玩開啲好高價值嘅，咁但我哋係咪其實咧可以 provide 呢個 service 咧，就係轉介一啲低價啲嘅女仔？啊，唔係喎，咁係依靠咪妓女維生咯？ 想講，不如我哋賣屎忽咧。嗱，上網我哋影個屎忽同埋個窿出嚟，屎忽窿。嗱，呢個咧就 bid 50蚊。有你 bid 到啦，咪上嚟俾你屌屎忽咯，屌你老味！ 頭先嗰條橋係咁樣做係犯法嘅喎。 屌，我話俾你聽啊，筍哥，而家逆市仲喺求存，即係我哋真係要檢視自己，不但止啊，仲要諗啲財路。嗱，我哋咧財窮啦已經。你諗下，除咗做小販，我哋真係冇咩可以提供到。原因就係香港嘅市道啊，其實而家已經死得好撚透徹啦。香港有啲咩呢？服務業。以前香港呢還能夠做呢就喺塑膠業，即係我哋以前去啤塑膠波啊之如此類嗰啲，你而家都冇塑膠啤啦，即係你話啊係喎，放工去啤塑膠，放工去啤硬膠啊有，屌你老味啤塑膠，即係而家已經到咗咁嘅地步，你賣小販，除了賣小販，你仲有啲咩可以維生嘅呢？有啲撚樣同我講一樣嘢喎，嗰次佢話：喂，阿、九護士，我想去商場開鋪啊，賣大陸嗰啲眼鏡框。我話：哇，掂啊！呢條橋一定係絕世好橋，唔夠兩個月，屌你老母，即刻執撚咗粒。我賣呢個眼鏡框，使撚條你買咩？我搭車上深圳買到傻閪。 不過你講緊話頭先你講緊有個 point 係做小販咧。 係。 你唔知道有冇印象呢，早幾年啊，即係考試嘅時候呢，做小販喺個叫做咩家樂商場對面，咪有幾個小，即係有幾個街邊檔賣熟食嘅，即係其實佢原 本我知。 哇！屌咩？佢賣到咩？炸蟹，炸蟹、炸蝦、炸青口，即係其實呢，我諗 阿筍哥，你聽我講埋嗰個鋪租幾多錢之後呢，你唔會羨慕人哋嘅， 係嘛？ 我呢曾經呢同個朋友喺嗰度傾過鋪，間鋪呢。好似我到門口咁大，去到呢個門口咁深，即係唔夠十尺啦。丁方，你知唔知幾多錢一個月租？ 30萬。 哈哈，你講啱。係 咁上下啦。 佢話咧就嗰個人提供我哋賣果汁，咁我計數啦，筍哥。我話30萬，咁我個老友仲話有得做啊，九護士，我哋分兩間24小時，我計一計，我屌你個老母啦，我有得做，24小時啲生果唔使錢啊，每分鐘有人俾8蚊純利，你又有得做。你8蚊純利邊度揾翻嚟啊？ 8蚊啊！ 8蚊啊！每分鐘有8蚊純利啊！ 即係8億dollar。 8億dollar，你邊度揾啊？仲要啲生果唔使錢喎、 啊。咁啊係。 你執埋啲橙，屌你老味要買啊嘛，大佬啊！ 唔係。 即係你玩鳩我咩？ 喂，你咪即係香港鋪租真係食你一截。 冇啊，嘥鳩氣啊！屌你老味，啲柒頭皮仲話去銅鑼灣，屌你老味賣嗰啲乜撚嘢大陸眼鏡框黐鳩線，屌你老味翻大陸揾唔到你買啦，戇鳩仔。 其實 即係因為而家大陸嘅市場開放咗。 同埋咧，而家好撚難諗噶啦，大家仲係諗緊咧，即係咧而家諗緊兩地差價嘅生意，真係好撚落後。 冇啊冇啊，即係呢啲已經係留翻70年代啲人諗噶啦。 而家呢個年代都唔知真係諗咩生意，我都覺得冇乜嘢好做。 嗱，我哋而家要賣啲咩呢？第一，你可以喺街邊檔賣，但係超高成品，即係超高成本 ，quality 好嘅嘢。例如你可以去日本啊、韓國嗰啲入貨，但係個問題就係你要好重成本咯，砸好重錢喺度咯。 不過係，其實咧而家賺錢咧，即係譬如話我哋而家我做緊盤生意咧，我哋係做出租業噶嘛。 係。 咁樣咧，佢有個特點嘅，就係你翻嚟嗰轉咧，個成本好高。係。咁但係咧，譬如話每件貨咧，我大概都有個期嘅。譬如話佢只要出租50個day。 係。 即係50日嘅出租咧嘅時候咧，嗰件貨咧就可以回本啦。 係。 第51日就係順利。 係。 然後咧就即係咧，可能係你諗下佢租多50日咧就翻一翻。 係。 咁但係咧，譬如話咧，攝影師去租嘢嘅時候咧，好多時，哎呀咁樣講，好多人知道係邊個，仆街啦。即係咧。 攝影師去租嘢嘅時候咧，即係譬如一租你出 crew 咧影嘢，可能都係十日八日。 係， 其實平均我租六個月前貨已經翻曬本嘅。 係。 咁但係當然啦，我孭第一嚿本嘅時候咧，個本金係相當高嘅。 係。 咁但係我之後嗰個利潤，即係譬如如果我間 house 咧係諗住運作五到十年咁計。係。其實我的利潤是相當好的。 喂，但係我如果租個口俾你屌口得唔得咧？譬如有啲 口屌口啊。 嗱，譬如咧，我而家租個口俾你，我俾你屌口。我租個屎窟窿俾你屌屎窟。 我諗要咁樣，即係你要咧有一個，我諗你需要有一張 certificate。點解咧？即係咧。 就唔會咬出嚟碌㗎。 係啦，好似嗰啲東莞嗰啲女咁樣，即係咧。喺訓練嘅時候咧就含住條香蕉，然後咧半個鐘拎翻出嚟冇牙印嘅咁樣，即係仲要俾我影翻張相。 阿筍哥，我想講俾你聽啦，喺呢個逆市裏邊咧，我哋有個老友咁咧， 佢賣口啊佢， 唔係賣口啊，好悲哀啊！咁咧阿大提琴，咁阿大提琴咧就向牛醫生兜售，兜售。 啊、 你唔好講個閪啦，佢冇兜售個閪噶啦，兜售波拿俾你，或者兜售甩底俾你，你唔知咧。咁咧話説咧，佢係會。即係同牛醫生喺度講啦，就話即係呢排財赤啊，即係自己又需要還錢啊，諸如此類咁啊，即係好需要人即係支援一下咁樣樣。咁咧 唔夠， 咁咧佢咧就話佢每個人咧就需要五六千蚊嘅啫，即係都要嚟填氹咁樣樣。咁啊，即係言下之意就不斷去暗示佢要兜售佢自己。咁好得意一樣嘢，喺呢、這個即係市道裏面有好多人自救嘅方法就即係唯有最。即係最用到最壞嘅手段就係兜售自己啦咁，即係呢樣嘢係 都唔係大問題啊！我哋都兜售緊自己㗎啦。 唔係，但係佢兜售冇市場啊，大佬，佢性格好撚差，佢唔係個身形差，佢性格好撚差，屌你老味！五千蚊我唔管你啦，你都我撚夠，你而家澳門一千蚊一 Q 包船飛啦，屌你千零蚊！ 你唔可以咁講啊！ 我一個月去五次啦，我屌你！ 即係金比啊，再叻啊，最多人間最勁咪就係電光盜龍轉，都冇乜特別嘢嚇。 阿筍哥， 但係佢冧得到大樓啊。 有啲嘢係要即係搔著癢處啊，有錢佬你要湊得佢好，你要湊得佢。 可能阿牛醫生就係中意聽小提大提琴咧。 我係我得間唔會聽，我淨係聽啲吹簫聲、爽爽聲嗰啲得㗎啦。你成晚同我吹簫得啦。 人哋牛醫生好撚有藝術修養㗎。 同埋一樣嘢，筍哥，我想同你講，第一。佢話兜售自己每個月幾千蚊啫，個問題佢未包嗰啲食飯咧、行街咧、睇戲咧、送嘢咧，唔使錢啊！ 係咪幾差嘢齋博㗎咋？其實 齋博屌俾你博，你都唔博你博幾多 Q 啊？我同你計數啊！你一晚嗱，我同你計，你廿八日嗱，唔計佢姨媽到啦，你計埋佢姨媽到十日嗱，一個禮拜好未？一個月三十日，即係有廿三日俾你博，廿三日俾你博，你一晚博兩 Q。你平均都二百六十幾蚊一 Q 啦，我貼多四十蚊，我咁翡翠啦，你老母，300-209蚊咋？屌你老母，你玩鳩我啊！而家 正所謂做生就不如做熟。 屌你啦，日日都做嗰件，你都悶啦。即係講真一句啊，而家乜撚嘢都唔值錢嘅時候，嗱，最震撼咧，大陸開放咗啊，喺格林斯潘講一句説話，內地啊。蘇聯同埋呢個中國瓦解啊，為呢個全球性帶來咩嘅震撼呢？佢將所有知識最高嘅人投入咗落一個最平嘅勞動力市場裏面。以前做啲飛彈，你可能喺美國做個科學家收你，我個科學家嚟嘅，屌你老尾叫我做核彈，唔收你兩三千萬都唔對得住自己啦，嚇！你叫我 sell 寫個 report 俾你老幾啊？屌你老尾，俾我食撚埋口雪茄，屌撚埋條女，慢慢幫你諗啦、啊，我科學家嚟，大佬。喂，哥仔，嗱三球有交易，屌你老尾，嗱核爆都得啊，屌你老尾，嗱核電廠嗰啲圖件喺呢度啊，屌你老尾，兩俄羅斯，喂，屌你老尾，有元素60蚊兩啊，屌你老尾，喂要唔要啦？你屌45啊，45，屌你老尾，你而家對美國啊讀某師書嗰啲唔撚值錢噶啦，屌，即係你喺呢個咁嘅勞動力市場裏面，你仲覺得自己屌你老尾，我讀好撚多書啊，我好撚靚女啊，我乜我物啊，你食屎啊有你份！即尤其而家香港，我點解咁興？ 我並唔認同呢、這個即我認同咧讀好多書冇用，但我並唔認同咧你靚女係冇用嘅。 啱、 即而家我覺得咧，即而家其實所有武器都翻翻去最原始嘅部分， 有啲波彈啊、肉彈啊， 即咧 你抌飛彈過去，你抌肉彈得，唔好槍彈啊！你抌肉彈。 即以前有個咁嘅笑話啊，有三條女喺度建功， 然後咧就係、是第一條女入到嚟，乜撚都唔識講，咁但係著低胸衫好撚大波。跟住然後咧就戇鳩，第二個 message 是博士大學學歷咁樣，呢樣嗰樣又勁啊嚇，應對風咩男乜撚都好咁樣。咁最屘請大波嗰、那個，咁點解咧？因為佢大波咁樣，即係咧。 阿順哥，我想同你講一樣嘢。伊拉克咧想佢停戰咧，而家兩伊啊想停戰，或者咧想呢、這個即係達賴喇嘛唔搞呢個藏獨啦。我話呢、這個而家嗰啲戰區唔打仗咧，你用咩方法得咧？而家咪有啲複製老鼠嘅，你複製星野阿尼，星野阿尼之後咧複製咗佢千零二千個空投落去伊拉克。佢乜都唔識做，淨係識吹哨、屌屎忽、屌閪。哇！我話俾你聽，冇仗打，諗都唔使諗。哇！屌你空投炸彈，你見過啫？空投肉彈我真係未見過啊！我仲打仗，日日屌閪啦！你都戇撚鳩啊！屌你老尾！我日日揸波啦，我仲同你打，你傻嘅你都。 其實真係講到尾咧，即係你其實最後都係你諗下，有錢佬都係嚟嚟去兩三樣嘢玩， 啱 買下大玩具同玩女人， 啱啊， 係咯。咁你其實沒， 所以我好恨一份工作㗎，順哥。 點咧 ？A V 男優啦，即係我做乜工都唔想喐，做 A V 男優我想喐啊。 但你得閒上網睇下咧，嗰啲討論區咧，成日都講翻嗰啲 A V 男優，即係有啲 A V 男優嘅採訪咧， 係 佢哋都係唔係真係咁享受呢份工作？ 你不如調換啊！你做我呢份執屎佬啊！我屌你老味執咩咧？喂啊九回蛇嗰度有篤爛屎啊！喂啊嚇，有爛屎關我事嘅咩？喂，梗係關你事啊！你護士嚟喎，大佬執啊篤爛屎喎！喂爛屎點執啊？不如攞報紙包包佢啊！屌你老味，神哥，我你嗰份厭惡，你屌閪厭惡，你試下執屎執尿睇下邊份厭惡？ 喂，佢可能奶屎忽奶到夠屎喎！ 奶屎忽到佢，你執屎喺個屎忽度瀨緊啲屎出嚟執啊，大佬！屌你老味，我話俾你聽，神哥，護士呢份工作係非常之厭惡性。我哋做呢份工作唔係因为神圣，係因为有返咁上下人工。我话俾你听，有一次我去屯門医院，咁呢就令到一个病人啊做一个直肠检查。咁呢照直肠镜嘅时候呢，有一样嘢呢就叫 fit animal。咩叫 fit animal 呢？我諗好多护士都听呢个节目都知啊，吱吱入去又赖返屎出嚟啦。咁呢就驚你 fit 唔正。咁呢去到屯門医院点呢？佢攞张床。咁呢个病人咧就要做一个汤苏嘅position， 即系个 position 啊，即系两只脚咁晾起啦，个屎方就突出嚟。 M 型脚 ，M 唔系 M 型脚就晾起只脚啊，攞啲嘢，即系好似即系啲屌閪片嗰啲咩医生护士嗰啲凳咁啦。咁咧个姑娘真系姑娘廿几岁，嗱、那个男病人嚟嘅。咁咧我见佢咧就包到嗱，我哋有啲叫奸啊，我哋着嗰啲保护袍嘅三件，足足着咗三件。个阿姐帮佢贴胶布，贴到抹晒窿。咁我觉得，咦，系咪突然间会塞啲炭疽菌，或者塞啲防霉喺个屎忽窿嗰度，之后点火，或者个屎忽窿度喷啲有元素出嚟咧？即系我呢啲未见过啊！即系可能有啲新医疗方法，就系塞啲屌你老味有元素落个屎忽窿度，咁之后就可以医好个病啊嘛！咁我见佢呢啲系咪防核装备嚟噶？咁佢又叫我九护士，你都咁做啦。佢话吓，咁你都咁做，我就咁做啦咁样。咁咧我话俾你听，三对手套真系三对手套，戴三对之后缠实晒个。 点解要三对咧？ 你听我讲埋先啦。咁之后点解咧？个姑娘攞一包，攞一大包啊嘅盐水，暖嘅，咁咧就怼落佢嘅屎窟窿嗰度，咁咧就放，即系一怼入去咧。佢咪 有冇扯旗啊？ 我扯旗，我见到姑娘扯旗，个姑娘戴咗晒面罩、口罩啦，你唔知个男定女点扯旗啊？咁一怼落去咧，嗰啲水慢慢憋落去啦，咁佢咧啲大便开始再涌出嚟，因为未清噶嘛。哇！屌喺张床度啊，即系嗰啲大便喷出嚟，即系你真系成身都系噶，弹捻到啲屎啊！真系弹捻到成身都系，唔系讲笑啊！我而家知点解要着几件呢啲咁嘅保护服。哇！戴幾個口罩又面罩，哇！彈撚到成身都係我喺側邊，咁我話：喂姑娘，不如等我嚟啦，你女仔咁啊！佢話：啊，唔使噶啦，我哋做慣噶啦，日隊夜隊，大佬你咪隊一個病人啊，一日隊你十鳩幾個，你飯都食唔撚落啦！我屌你個老母，即係你話你奶屎眼核突，你救我哋呢啲核突，大佬唔係實屎嚟喎，爛屎嚟啊！你好唔好快？哇！臭撚到啊！真係我戴撚咗兩個口罩都串撚到，即係嗰陣味，哇！真係臭撚到你，即係不可以頂得順啊！硬頂下步，之後成床係屎， 你想想佢彈喺度周圍都係屎，哇！屌你老味，屎花四濺。 其實我以我所知咧，其實有好多辦法去 control 呢個環境啊。 唔係佢你聽我講，佢點解要令到嗱？佢唔係要你屙清啲屎啊，佢係要洗清你條腸裏邊啲嘢啊。因為突然間醫生塞支鏡入去嘅時候，裏邊唔可以有嘢，你啲腸裏邊有接痕噶嘛，你要洗到嗰啲屎流出嚟嘅時候，啲水係白色噶。 係嗰、那個叫做以前啲即係呢個 service 其實咧，早年啲 spa 咧， 係就洗腸嘛，成日洗爆人哋啲腸噶。 其實個做法一模一樣。 係，但係就好撚嘔心噶呢做法。 佢就唔會好似你咁樣，哇！成日周圍都 唔係，但係個病人忍唔住噶嘛，大佬。即係你唔去 control 嗰個病人，唔會同你合作。你去 spa， 你洗錢嘅時候，你會驚魚啊，你會驚咩啊？個病人唔會同你講呢啲噶嘛。喂喂，唔舒服啊，點點點啊，你有冇搞撚錯啊？你屌啦，好急，病嚟噶，屌啦！哇，即係嗰種核突性啊！屌你老咩？你話瀨屎忽核突，呢啲又真係核撚突咯！屌你老咩？你一日試下洗十個嗱，筍哥。屌你老咩啦！我包你唔食幾樣嘢，唔食 pizza， 唔食呢個滑蛋牛飯，唔食呢個嗰啲叫做肉醬意粉。哇！屌你老咩，真係核突到不得了！嗰、那個姑娘慘啊，即係喺嗰個位度頂嗰幾年㗎！屌你，我因為我幾年之後帶佢仲見到係佢。咁咧，我點解講呢單嘢出嚟呢？話說咧，因為咧，我哋近排咧又講起我哋一個高層，第二間醫院嘅，咁佢咧就好中意搞啲夥計。咁啊點搞夥計咧？即係搞同事，咁咧就成日搞啲我哋咧有呢，即係我哋即係喺呢個歷史裏面咧，我點解要講呢啲嘢咧？就希望呢啲咁嘅柒咕碌增值下。我哋一間公司或者一個 system 最重要嘅資產係我哋嘅員工。嗱，我舉一個例子，北韓當年饑荒，有邊啲人係未受過饑荒困擾嘅？筍哥， 唔知喎。 軍人，你維係一個 system 穩陣唔亂，邊啲人一定要食得飽？軍人。你平民餓死唔緊要，軍人餓得死，軍人唔能夠肚餓。嗱，我喺一間機構裏面，咩係最重要？你嘅員工，你嘅員工都同你打唔到仗，咁你個 system 就自然會崩潰啦。咁話說咧，喺即係大埔醫院咧，有一個高層咧，就成日搞啲員工。 大埔安娜 啊！大埔安娜，咁佢點搞呢？就係成日搞啲招啊，又要自己互相人督大家背脊啊，得閒又搞鳩你啊，得閒又抽情你，總雞蛋殼裏面挑骨頭。有一個遊戲咧，就大家都玩過，叫挑錯處。佢咪日日嚟挑你錯處咯。有建設有破壞就冇建設。呢種人喺歷史裏面，第一佢唔能夠生存到。第二樣嘢喺歷史裏面，你亦都唔能夠當自己員工係你嘅財產裏面。今時今日，你喺一個大機構裏面，你可能仲有呢個生存嘅空間。但如果你喺出面嘅話，你喺呢、這個銀行界啊或者金融業已經死咗好耐。 我哋廣告界都係啦，好多友仔。即係之前做係做開呢、這個做開啲大集團嗰啲 PR 咁樣，唉，屌你出到去一旦要炒 freelance， 因為啲大公司咧1997年嘅時候點做呢，就將啲員工轉做 freelance 啊 ，by project base 咁。 啊，係我聽。 咁你可能 by project 咧，每個 project 你收錢係收多啲嘅。 係。 屌，但你唔係有公開咧。 啱。 咁然後慢慢咪將你裁走咯，其實。 啱。 即係咧，我就會覺得即係其實佢哋都會面對呢啲問題，之後慢慢做，你一變咗 freelance， 你孭條飛係重獎噶啦。 啱啊！ 條飛孭重獎嘅時候，你啲 service 就好似前做咁差，屌你咪玩撈啦。 啱啊！同埋一樣嘢喺而家歷史裏面，大家嘅態度要改變。你哋係做開管理階層炒一有嘅話，唔好攞翻管理階層嗰套去對翻住你而家面對嘅所有嘅問題。你要去360度扭轉個人。我哋而家要踎低食招 ，multi skill， 樣樣都要識。你。今時今日你係管理階層，放一工你就唔係㗎啦。今時今日你覺得下面有10個夥計幫你做嘢，你而家已經係人夥計要幫人做嘢。你要放得低呢啲咁嘅尊嚴，做翻你應該要做喺嗰個位置應該要做嘅嘢。唔好成日就閪口閪面就淨係識打雞蛋殼裏面挑骨頭。有一句説話係一個band友教我嘅。呢、這個 band 友咧，香港而家都即係名不經傳啦。當然就一啲濕鳩 band 友嚟，但係佢呢句説話就真係令到我茅塞頓開。話說咧，當年我哋夾 band 嘅時候咧，呢、這個 band 友咧就同一啲即係香港好出色嘅 band 友，譬如阿黃冠中啊，嗰陣時仲有阿神童啊，即係打鼓嗰、那個小雲啊，咁係有交情。但係嗰班人咧，恃才傲物係好撚串。咁佢講一句説話去屌鳩佢哋，佢話：你講好多都冇撚用㗎，你做到俾我睇咪得咯。但係你自己都做唔到，你就冇話我啦。 嗯。 即係你雞蛋殼裏面挑骨頭一流㗎。我都識，我叻過你添。 但如果你自己都做唔到，你又唔好出声啦。啊，即系嗰条友讲完呢番说话，嗰条友咪屌停捻晒口，乌捻晒嘴。你自己做唔到，你收尾啦，细佬，屌你老尾，闹人好够叻啦。 即系呢啲系点讲咧？即系从 唔系喺顺史里边，你还能够咁做？ 同埋逢系咧从事技术工作嘅人咧， 啊， 都有呢一种咁嘅心态，即系就算你系斗无脑都好，即系两个斗无脑，大家都会大家嘅手工啊。 是， 即是我手工高过你，然后我就在这个，即是在个 market position 我是高过你啊。我心态上面都有一种自然的天然的优越感在这里。即是这一种心态呢，是令到呢中国的，即是特别是中国人的技术工呢，或者技术工种是不可以团结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是， 但是呢，所以作为一个手工业呢，或者作为一个艺术品呢，你必须要有很多人透过不同的累积呢，才可以将个提速提高。 啱啱。 即是我觉得即是中国人即是戇鳩都不至于不过于此。喂，讲完。 OK， 今集我哋系咁多，拜拜。